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和人民奋进的号角，具有陶冶人们道德情操、抒发人类美好理想、丰富人们艺术享受、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作用。新中国成立60年来，几代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，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，开创了社会主义文艺空前繁荣的局面。影视、音乐、戏曲、曲艺等各个领域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涌现出了众多人民喜爱的艺术家。各位好，欢迎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今天我们的大篷车继续来说一说群星闪烁60年60位巨星的话题。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另外4位著名导演张艺谋、冯小刚、李汉祥和吴宇森。 曾经的流行金曲， 过往的光影传奇，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， 难忘的相声曲艺，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， 永远的青春记忆，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，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，怀旧之旅。 旧书旧报旧杂志，旧鞋旧衣裳旧电器嘞，旧书旧报旧杂志， 哎， 旧鞋旧衣， 哎，哎，过来， 哎，又飞片， 过来吧， 大师， 抽根烟， 哎，不抽，谢谢， 啊，不抽，挣多少钱一天？ 哎，这不一定，这看咋算。 这么着，你今儿什么都甭干了，拿着，替我喊个人。 哦，就喊个人。 对， 哎，我可不会骂人。 谁让你骂人了？喊个人出来，1块钱实声。 1块钱？哎呀，那我得喊500声。 你是先嫌钱多还是喊 不 多？ 钱不多，喊的太多了，500声。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？把人喊出来你就走人？ 哦，喊出来就算。 对， 那行， 明白吗？ 明白。嗯，那开始。 对，你这喊谁你就开始啊？这人叫安红。 哦，安红。哎，在二个楼呢， 你就转圈喊。大声点！ 哦，那还不知道阿哥楼啊？ 安红， 得是他，不来了，得是他。 那行，继续。 哎，人出来了就算了， 是，你得把人喊到这儿了才算出来。 要喊到这儿， 继续。 那行， 再加一句，安红，我想你。 哎，我喊这有困难。 我想又不是你想，你有那什么困难？喊， 那个试一下。 安红，我想你。安红， 我哎呀，这有点不好意思。 你这么着，拿着，赶紧喊。 好，过不去了。 安红，我想你。 狂喊。 安红，我想你。安红，我想你。安红，我想你。安红， 找什么骂呀？滚蛋！ 他叫我喊，是他。 谁啊？谁啊？谁不让喊？ 你们有病是不是？在这瞎嚷什么呀？ 你有病！你再说句我听听。滚！看什么看？ 嗨， 不管你就过来。 嘿，我不搭理你这种人，失身份。 您听听，我觉得谁要是说张大导演不搞笑，这段戏肯定能改变你的看法。当然了，这部《有话好好说》可以算是张艺谋非常特别的一部电影，并且这种城市喜剧呢，其实他也只拍了一部。其实张艺谋的电影总是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，好也罢，不好也罢，都会很快的成为街头巷尾人们闲聊的谈资。除了搞笑，武侠片也是张艺谋大导演给我们留下的深刻记忆了。张艺谋的《英雄》曾经创造了中国电影的几个之最，也是张艺谋受到最多批评的电影。当然，这更是张艺谋第一部武侠电影。自从李安的《卧虎藏龙》大获成功之后，拍摄武侠片成为了很多中国导演的梦想，更是他们拍摄商业大片首选的类型。而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，张艺谋的《英雄》横空出世了，从而为我们掀开了属于张艺谋的武侠世界。好了，下面呢，还是让我们来听一听张艺谋导演自己对这部电影的一些看法。 我也从小也是一个武侠迷，一直没有条件，没有时间去拍这样一个电影。今天英雄的定义很宽泛了，不像过去了。今天我看普通人当中，我们有时候经常说这个人也有英雄的行为，一定要拍到的东西一定要进，但是你有时候也要放弃，你有时候没有办法，你就赶紧想一个另外的办法。所以有时候既要执着也要灵活。我是一个新的课题，我要熟悉动作的拍摄方法，我去了解动作当中有什么可以去调整的，去注意的，和我自己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。对我最大的挑战，我觉得实际上是动作，是动作是我从来没有拍过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有非常好的动作导演，陈晓东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。我最担心的是担心演员受伤，我知道拍动作电影演员受伤那是灾难性的。这一场在动作上是香港的传统的动作的打法，是两个会功夫的演员的，让观众看他们的真正的动作。但是我们还是在电影中做了一个处理，就是让他们变成一种意念打或者想象中的打。所以实际上还是希望改变那种传统的一个角度，还是希望能增加一些新的感觉，颜色和他的画面还有他的感觉都比较特别，不是那个我们平常看到武侠电影的那种传统的这种动作，它是有很多那种意境，很多那种美感，有一些诗意在里面。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，当这些动作拍完之后，你会想到这些动作和你的故事，和你的人物有什么样的结合，有什么样的关系。我觉得这都是这部电影当中对我最大的挑战。 这就是张艺谋导演对影片《英雄》的自己一点心得和看法了。《英雄》其实立足点很高，想表现的主题又很博大，但越是大的主题越是非常难表现，一不留神就会留下主题先行的痕迹。英雄其实也没有逃过这样的命运，而且这还成为了他最明显也是最致命的弱点。大前提把握的失误使得英雄落入了被动的局面，但是出色的票房成绩还是让中国电影人真的是扬眉吐气了一番。好了，下面呢，我们再来听一听电影《英雄》当中的一首主题歌，就是来自王菲演唱的《英雄》。 在很久或者不久以前，人们在穿梭， 界需要有人被歌颂。 说完了张艺谋的英雄，还有一部影片是我们不能不提到的，它就是张艺谋的《十面埋伏》。这部电影同样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，但毕竟这两部电影均创造了中国电影辉煌的票房成绩，这对于中国电影的贡献就应该算是巨大的了。其实张艺谋还是一个很好的演员，除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《有话好好说》，他主演的《老井》还奇迹般的连获日本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、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、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。所以我们说啊，大师级的导演张艺谋也是影帝张艺谋，一点都不过分。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张艺谋和巩俐曾经合拍过一部香港商业影片，名字叫做《古今大战秦俑情》，非常好看。尤其在那个年代，可以说是引领了古装科幻片的这种潮流，让我们大开了眼界。张艺谋饰演的蒙天放贯穿了秦朝、民国和现代三个时代，而张艺谋棱角分明的相貌好像和秦俑浑然天成了一般，这一切都让张艺谋的表演有着先天的优势。一起来听一听影片当中的插曲，来自叶倩文演唱的《焚心以火》。 焚身以火， 开心乐呵呵。 说过了张艺谋导演的表演和受到的这些争议，下面的旅程当中呢，我们来说一说张艺谋导演的激情经典作品。 张艺谋导演的第一部影片《红高粱》的时候已经是37岁了，按理说已经过了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了，但是在影片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激情四溢的火花。是啊，本来这高粱地是满地的绿色，但是我们的张大导偏偏把它渲染成了红色，并且这些红色是那么的令人觉得赏心悦目，那么的激动人心。我相信这也正是张艺谋激情的具体体现了。当然张艺谋对人性的关注更让人感受到他无所不在的那份激情。在影片《菊豆》当中，我们看到了张艺谋用胶片演绎小说的再创造。这部影片拍摄于1990年，并且获得了法国戛纳第43届电影节特别奖、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和美国奥斯卡奖第63届最佳外语片奖的提名。张艺谋此后的几部影片都获得了极高的评价，并且在国际上好评连连，获奖无数。张导也是拿奖拿到手软。此后他的激情创作一部接着一部，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、《秋菊打官司》等等都获得了业界内外的一致肯定。不过激情过后，张艺谋的温情影片也让很多人忍不住泪流满面，而这就是电影大师的功力了。一个都不能少，《我的父亲母亲》、《幸福时光》、《千里走单骑》等等。当张艺谋把他的目光投向小人物的时候，虽然都是小成本制作，但是带给他的却是大众最诚挚的关注。好了，再来听一听影片《一个都不能少》当中的片段吧，来感受一下温情张艺谋。 你们这，我在哪上坐着呢？学什么呢？你这跟这儿坐着？跟这上课吗你？我在干什么呢你？跟学生上课你？这还成啊你这个？不行了。什么时候了还怎么了？几点了？都上午了还不上课？快上课！ 还没升旗呢。 今天是今天，今天升旗。 没升旗，升旗，升旗上课。 一二一，加油！ 立正， 向左 转。 向右看齐， 升旗式现在开始，唱国歌。 停，没旗呢，唱什么歌呢？唱个歌，旗呢？ 旗在刚刚是哪儿？ 刚刚是休假了。 那旗还在他那儿。 那你拿去，这站着还成了？唱歌还没旗呢，你让他先升旗，还有唱歌。进来，哎，明志，进来，那教书的进来呀，进来，快进来！你，咱们高老师啊，他妈有病了，病得要死，他请一个月假，我又找一个那代课老师，他姓魏，叫魏明志，咱们就叫魏老师，要个魏老师。陈正进， 魏老师好。 他不是老师，他是外孙子大姐。 上课你说什么？ 他不是老师，他是外孙子大姐。 这是谁？ 他跟姑姑同桌的，就是我姑姑旁边，就是我姑姑家旁边。 你甭管他是谁，我请的老师就是老师。 他不是老师，不行， 你放屁！贾老师，叫不叫？ 不叫。 那你过来，我跟你俩人挂了，过来。老师， 老师， 陈 大姐，老师， 不许捣乱啊！谁不是捣乱？好好听魏老师讲课，很好的学习，尤其是上回课，特别捣乱，又调皮。如果你再这样调皮，我拿耳光扇你！我怎么三条腿啊你？我给他买桌子钱你？ 高老师买粉笔了，买粉笔了。 啊，买粉笔了。那就算了吧，以后再说。上课吧。 还记得这部影片吗？张艺谋导演的《一个都不能少》。 影片以纪录片的风格让这部影片有着一丝淡淡温情的美感，全业余演员，全纪实镜头，全真实布景，这些纪录片式的真实感动了观众，而影片的朴实也让张艺谋特有的温情显露得淋漓尽致，就好像一朵美丽的水仙在冬日散发着淡淡的幽香。此后张艺谋在经历了国产大片的洗礼之后，成功地指导了无与伦比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，2009年新中国60年国庆焰火晚会，并且忙里偷闲拉上孙红雷、小沈阳、闫妮等当红的明星，拍摄了2010年贺岁片《三枪拍案惊奇》，继续着自己的电影大导演之旅。好了，关于张艺谋的成就回顾就告一段落了，一起来听一听张艺谋导演的影片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当中的插曲，周杰伦演唱的《菊花台》。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，和您继续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怀旧之旅，各位稍后见。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，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，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，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，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，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，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，随风飘散你的模样，烛光灿烂地上上，我心事静静躺，北风乱夜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无边深霜。江山马蹄声狂乱，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，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，一夜惆怅如此委婉，灿烂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，花落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藏，北风乱夜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无边春霜，灿烂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，花容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藏，北风乱夜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无眠深霜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曾经的流行金曲， 过往的光影传奇，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， 难忘的相声曲艺，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， 永远的青春记忆，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，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，怀旧之旅。 2009年的贺岁档，冯小刚执导的《非诚勿扰》勇拔头筹，票房超过了3亿元人民币，成为了最卖座的中国国产影片。而冯小刚也是我们要回顾的群星闪烁60年60位巨星当中的一位。各位乘客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今天咱们的旅程要回顾4位导演，上半时段说到了张艺谋，那么下半时段的开始呢，我们要说一说冯小刚，之后还有李汉祥以及吴宇森。先从冯小刚说起吧，冯导的主要成就就在于他的贺岁片了。甲方乙方成功以后，冯小刚成为了著名导演，他的贺岁片也是开启了中国电影的一个全新时代。导演冯小刚最早是搞美术的，老想当导演，但是没有机会，于是就先从编剧做起来。后来逮到了机会，冯小刚导演拍摄了电视剧《北京人在纽约》，反响不错，但之后就一直不太顺利，好多部影片都被枪毙了。按照冯小刚自己的形容，投资人老远见了他就跑。就在冯小刚穷得叮当响的时候，原紫禁城影业公司的经理张和平觉得冯小刚不错，有潜力，想要挽救他一下，于是就让他拍个贺岁的喜剧试一试。就这样，冯小刚的第一部贺岁片《甲方乙方》在1997年诞生了。 来来来来，进来进来，请进。 咱们这儿是好梦一日游吧？ 啊，对对，是是啊。 来来来，坐坐坐下说，坐下说， 行。 像我这样的，咱们这儿接待吗？ 我们这儿不搞3六9等，凡是群众需要的，就是我们乐意奉送。 哎，香港7.1要回归，这事儿都知道 了。啊，这知道知道， 不是黄河飞过去了，知道。 哦哦，这知道知道知道。 养路费要摊在汽油里边，这知道吗？ 哦，这是咱们老百姓不关心这事儿啊。您说说您的梦想。 我这人呢，嘴特快，存不住话，谁有什么事都不敢告诉我，可我什么都好打听。 我猜您一定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记者。 我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厨子。您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？ 守口如瓶。 这儿没外人吗？ 没有。 你得告诉我一句话，然后再勾着我往外说，软硬兼施，可我怎么都不说，我让这句话烂肚子里头， 打死我也不说。 对，打死我也不说。 那你把电话号码留下，回去等信儿。 哎，等等，我这肚子里一句话没存住，你得告诉我一句新的。 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嗯，打死我也不说。 哦，哦，就这句。 哎，跟谁也别说，烂在肚子里。啊， 那什么，今儿天不错啊。 干嘛呢？你们俩鬼鬼祟祟的。说什么呢？ 打死我也不说。 这就是冯小刚推出的第一部贺岁影片《甲方乙方》的片段。那首部贺岁片大获成功，冯小刚趁热打铁又推出了第二部贺岁电影，叫《不见不散》。不同于《甲方乙方》当中的讽刺调侃，《不见不散》将喜剧元素融入到了爱情故事中。无论是主人公所处的尴尬境遇，还是对于善良和真情的渴望，都会引起人们心中的共鸣。 冯氏贺岁片有几个显著的特点，一句话概括应该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现在呢，我们来重温一下影片当中的经典台词，欣赏一下这部影片的片段，来自《不见不散》。 趴下， 趴下， 趴下， 趴下， 老实点， 老实点， 老实点， 老实点， 少废话， 少废话， 少废话， 少废话。 同学们，这是我们的李校长。 校长 好。No, 应该说校长好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下课。 同学们辛苦了。 Hey, Randy, Blue。 回来了。 校长，我够信任你的了吧？ 我没辜负你的信任。 我这是花店，不是警察局。你把外头弄那么多警车在那儿停着，有哪个客人愿意进来买花？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呢？你 听我跟你说， 你简直让人头疼。我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开了一家自己的花店，生意不好，我一直硬着头皮硬顶着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，你看看这个。 你别说了， 这是蒙吹帕克警察局给你开的支票，一共是5000，十个警员，一星期3节课，每天2小时，8周结业，就是教他们一些跟治安有关系的简单对话。 蒙氏警察局管辖的地区住的基本上都是华人，又多一半不说英语，这你也知道，警察又不会说中文，所以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经常造成误会。有几次因为语言不通，警察让他站住，他还往前走，差点开枪把他崩了。我知道你花店生意不行，可是你有教中文的 license， 我就主动找警察局联系，给他们警员办一个中文速成班。警察局正为这事发愁呢，所以特痛快就把学费给交了。 事儿我跟你说清楚了，钱我一分不少的交给你，办不办这个班你自己拿主意啊。你要是觉得这事儿你吃了天大的亏，你就把钱给人送回去。 有上赶子想挣这份钱呢。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葛优、徐帆联手出演的喜剧风格爱情故事片《不见不散》的片段。甲方乙方、不见不散、没完没了三部贺岁影片的连获成功，冯小刚便被人们贴上了贺岁片导演的标签。2000年，贺岁片的队伍当中少了冯小刚的身影。在这一年，冯小刚为观众带来了一声叹息。2001年，观众终于又盼来了冯小刚的又一部贺岁大片《大腕儿》。冯小刚的这一部《大腕儿》秉承了他以往的京味冷幽默的风格，同时又添加了闹剧智慧的商业元素，将一场葬礼玩得无边无际的。这部影片也是集中出现了很多的经典台词，很多观众都能够倒背如流，而这些台词也是被制成了各种各样的彩铃，不断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。现在呢，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一段经典台词，来自电影片段《大腕儿》。 中国这音像产业这油水大了。 That's right。 我跟你讲啊，中国现在有2700万台 DVD， 每一台机器每年消费10张 DVD， 每一张 DVD 我们抽1块钱的版税，这1块钱乘10是10块钱，10×2700万，这就是2亿7000万。 你要是 2亿7000万 ，That's right。 我们呀，买一个已经 ST 了的这壳，把这个 靠电子商务证 音像产业往里这么一装， 网站就得拿钱砸，舍不着孩子泡着。 连拉3个掌， 高薪聘几个骂人的枪手，再找几个文化名人当靶子。谁火就灭谁，网站靠什么呀？靠的就是点击率，点击率上去了，下家跟着就来了。你砸进去了多少钱，加一零直接就卖给下家了。我还告诉你，有人谈收购立马就套现，给你股票你都免谈。你要是感兴趣，你投个800万到1000万，多了不敢说，我保你一年挣1亿。 真的 一定得选最好的黄金地段。 我说的可是美金啊， 雇法国设计师， 建 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，电梯直接入户，户型最小的也得400平米，什么宽带呀、光缆呐、卫星啊，能给他接的全给他接上。楼上面有花园，楼里边有游泳池，老板里站一个英国管家，戴假发特绅士的那种。业主一进门，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跟人家说 ，May I help you, sir？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，倍儿有面子。社区里再建一所贵族学校，教材用哈佛的，一年光学费就得几万美金。再建一所美国诊所，24小时候诊，就是一个字儿贵。看感冒就得花个万八千的，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宝马就是开奔驰， 你要是开一日本车呀，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。你说这样的公寓一平米你得卖多少钱？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2000美金吧。 2000美金那是成本，4000美金起。你别嫌贵还不打折，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。愿意掏2000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2000。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？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，不买最好的。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。 怎么样，这段电影大腕当中的经典台词够过瘾了吧？2002年冯小刚没有拍摄贺岁影片，年末的贺岁市场也是冷清了不少。在2003年冯小刚两年磨一剑推出了手机这部影片。很多人都说冯小刚推出的手机就像是一枚手雷，给贺岁电影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。片中的做人要厚道、审美疲劳也都成为了流行语。2005年冯小刚导演了大型古装影片《夜宴》，随后的2007年他又推出了战争题材影片《集结号》，此后在2009年也就是今年就推出了再次让观众笑翻的《非诚勿扰》，此后他回归探索，拍摄了《唐山大地震》，继续在导演之路上奋勇前进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好了，说过了内地的两大导演，让我们来看一看我国香港的著名导演李汉祥和吴宇森。各位好，欢迎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。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提起李汉祥，可能很多人会问，何许人也？如果问如今的青年观众，估计10个当中得有8个会摇摇头吧，甚至连资历尚浅的影星艺人对他都知之甚少。比方说港星梁咏琪就曾经闹过以为李汉祥是内地导演的笑话。李汉祥真的是很难被遗忘的，事实上他又怎么能被遗忘呢？纵观华语电影史，能够对香港和台湾以及内地、中国的3个地方的电影创作都产生重大影响的导演，恐怕也只有李汉祥一人而已。李汉祥所导演的作品又非常的多，著名的有王昭君、倩女幽魂、貂蝉、江山美人、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，都是李导当年获得众多奖项的经典。此后李汉祥还开创了一个风月片的高潮期，不过李汉祥拍摄风月喜剧只是游戏制作而已，他真正耗费心血严谨制作的是清宫历史传奇、倾国倾城、瀛台泣血、火烧圆明园、垂帘听政、一代妖后等等等等。不过也正是风月和清宫这一邪一庄两大片种，才使得李汉祥的电影事业能够再攀高峰，同时也令他的创作更加的从容而成熟。让我们来听一段李汉祥执导的影片《火烧圆明园》的录音片段吧。 老实讲，这个条款我们已经决定了，没什么好谈的。今天我们来呢，只是告诉你们，我们每个国家预备带2000人进京，向你们的皇上面递国书，亲自换约。别的，你们不配谈什么。 贵国等赴京面圣，亲递国书，要遵守我国的礼节。我们自王公大臣以下，面见皇上的时候，都要3拜9叩的。 我非中国之臣，为什么要跪？ 乾隆年间，贵国使臣为了见皇上的礼节，也曾坚持了1个多月，终归还是单腿下跪了。 贵国有一句话，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何况我的腿还有点风湿性的关节炎呢。 前年在天津议和的时候，也曾谈到贵国公使进京面圣，只能带10名成员，并不能携带军械，不得乘轿，不得摆队。阁下要带2000人，用意何在呀？ 对，我正想问你一句呢。既然你们约我们来议和，为什么在张家湾驻扎那么多的军队呢？ 通州近在荆棘，为了我们南方的动乱，当然不能不有所准备。 光带我一般中国人心里还有讲大话，那个蒙古人就是守大沽口让我们打败了的败军之将，他怎么会有诚意来议和呢？ 大夏李参赞，请你说话要客气一点。 你们中国人有句话，败军之将不可言有，不客气又怎么样？ 皇上 please 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 科尔沁亲王，希望你能原谅巴夏里先生的话。 当然，因为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，两国交锋不斩来使，否则的话，我早就送这位巴夏里先生回老家去了。 你不配。 王爷，巴夏里先生， 大江大浪我经得多了，用不着跟我拍桌子吓唬耗子。老实讲，宰了你等于碾死一个臭虫，没有什么配不配的。 当然了，你过的江浪太大了，3000骑兵只剩下7个人，你是一个伟大的刽子手。 哼！别闹！ 格罗先生，请你带着你的随员暂时退出去，我要和这位巴夏里先生较量较量。请。 科尔沁亲王， 王爷， 科尔沁亲王， 王爷，不可以！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！ 巴夏里，我今天要跟你较量较量。你要是把我摔倒了，别说带2000人进京，带20000人也有你。如果你摔不倒，你就不必巴夏里了，我就扒下你的皮。 你来， 给他劲儿搭理，别让他说咱们爷们儿欺负他。 这就是李翰祥导演的经典轻功题材影片《火烧圆明园》的经典片段了。当年的这两部影片是让内地的轻功戏成为了最为卖座的电影类型，并带动了日后这么多年久拍不衰的轻功戏热潮。此后李翰祥又跟内地合拍了《火龙》《西太后》《八旗子弟》等等影片，对两岸电影的创作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1996年，李翰祥雄心再起，他应刘晓庆之邀涉足电视剧领域，全力投入大型历史古装传奇《火烧阿房宫》的拍摄，谁知道期间劳累过度，终于倒在了拍摄现场，再没有醒来。说过了李翰祥，我们群星闪烁60年，60位巨星的回顾已经回顾到了最后一位。最后呢，来说一说我国香港的著名导演吴宇森。吴宇森是第一个到好莱坞发展并成功的华人导演。1971年，吴宇森到邵氏影业公司跟随当时最著名的动作片导演张彻拍片。1985年，吴宇森加入了徐克的电影工作室。1986年，在徐克的帮助下，吴宇森成功的执导了《英雄本色》，剧本的很多台词其实都是自己的真实内心写照。下面呢，来听一听影片《英雄本色》当中的这段经典的录音片段。 决定了，干完这次就收手。为了你弟弟，明天台湾那档买卖你不用去了，万一我出了事，这边有你照顾吗？以后弟兄们由你来管，我哪罩得住，还是让位给阿成吧，他蛮像个小教父。 小马哥不要耍我了，好哥，没有你我们搞不定的，我还有很多事要跟你学习。 你想学就学得了吗？别以为多看2本黑手党的书就可以做老大。你试过被人用枪指着头吗？没有吧。12年前，我跟豪哥第一次带货去印尼，那边的老大请我们去夜总会给我们接风，我说错了一句话，得罪了那个老大，被人用2支枪指着我的头，要逼我喝光整瓶威士忌。当时吓得我尿裤子，我真的尿裤子，幸亏好哥全都替我喝光了，不喝也不行啊，喝了更麻烦，跟着他们用4支枪指着我们俩的头。你知道他们要逼我们喝什么？喝尿啊，在夜总会里喝尿。想学啊，这才叫学呢。 我们第一次的生意就是这么做成的。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。不，我长那么大，我从来没有哭过。那次是我第一次掉眼泪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让人用枪指着我的头。 这就是吴宇森导演的经典影片《英雄本色》的录音片段了。这部影片奠定了吴宇森的暴力美学的电影风格，以至于后来的《英雄本色二》和《喋血双雄》都沿袭了这个风格。此后，《纵横四海》《辣手神探》等等动作片也是非常的卖座。1993年开始，吴宇森开始闯荡好莱坞，《终极标靶》《断剑》《变脸》《碟中谍二》让他成为了好莱坞最能够呼风唤雨的华人导演。2008年，吴宇森拍摄了大片《赤壁》，并分上下集上映，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华人大导演的风范。虽然不知道他接下来将要拍摄些什么，但是相信他之后的作品也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。好了，节目的最后呢，再来听一听影片《英雄本色》的主题曲《当年情》，由张国荣带来。到此为止，我们群星闪烁60年60位巨星的回顾就全部结束了。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在这里代表调度小强、制作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，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。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，终于走到明媚晴天。星星欢呼跃起，像红日发放金箭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。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。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。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心事。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。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。日发放金钱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。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。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边稚气梦未污染。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事。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。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事。